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先来关注一组今晚的演出和电视节目。歌唱世间的美好，吴玲芬与国家大剧院合唱团音乐会今晚登台国家大剧院。这场音乐会由著名合唱指挥、音乐教育家吴玲芬执棒，他将率领国家大剧院合唱团演唱《我亲爱的》《蓝色多瑙河》《欢乐的那达慕》《弯弯的月亮》等曲目，雅俗共赏。竖琴天籁，中国爱乐乐团交响音乐会今晚登台中山公园音乐堂。竖琴演奏家夏威耶德·梅斯特第一次与中国爱乐乐团合作，除了演奏大量专门为竖琴写作的作品之外，他还能以惊人的准确度演奏斯梅塔纳的《我的祖国》。一路欢歌与您同行，中国广播说唱团相声专场演出今晚在北京喜剧院上演。今晚北京音乐广播将携手多家知名音乐电台共同打造京都念慈庵流行音乐年度盛典，演出将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上演。潘玮柏、李荣浩、周笔畅、狮子合唱团、尚文杰、迪玛希、苏醒、何洁等众多歌手将登台。民谣2018从新出发，今晚登台五棵松音乐空间，骆冰雨乐队、程乐队、任东、李伯宁等音乐人都将登台。湖南卫视原创声音魅力竞演秀《声临其境》今晚播出全新一期，节目将再出奇招，迎来首个全女性阵容，徐帆、韩雪、贾静雯、马思纯都将现身节目。徐帆在节目当中将带来一段《贵妃醉酒》的经典。再来关注一组旅游信息，本周末滑雪场、冰场仍然是出行的热点。今天晚上工人体育馆五棵松地区将分别举办演出活动，光彩体育馆将举办体育赛事，国家体育场顺义国际鲜花港将举办冰雪主题活动，蓝色港湾的灯光节也将持续到春节，活动场所周边部分时段可能出现短时车流集中的情况。北京市政府今年将免费向市民提供30万张庙会门票，从2月8号也就是腊月23开始，扫描文化局微信公众号文化北京二维码就可以参与抢票。2018奇幻灯光节昨天晚上在北京欢乐谷启动。2018奇幻灯光节由来自南国灯城四川自贡的工匠艺人精心打造，60多组彩灯组合风格各异，将中国彩灯独特的手工技艺和现代光源有机融合，展示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整个灯光节长达55天，将一直持续到3月15号。春节期间，欢乐谷还将继续上演民俗百艺表演，全新的美食庙会也将亮相欢乐谷，国际美食嘉年华和传统京味小吃两大主题系列将罗列中西方各色美食。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本市天空云量较多，天气转阴，升温乏力，预计午后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度左右，天气依然寒冷，请注意防寒保暖。前半夜山区有出现零星小雪的可能，请注意防范。后半夜北风渐起并增大到4级左右，天空随之放晴。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转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阴，山区有零星小雪转晴，南转北风2级转4级，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6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有戏，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故事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装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 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听众朋友，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亮点、槽点、知识点，一个都不能少。我们俩继续为大家来追剧。 我们今天还是追《恋爱先生》。 都成恋爱老先生了。 下半时段除了这个《恋爱老先生》之外呢，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下2017到2018年重点翻拍的电视剧。 我们来看看这《恋爱先生》现在在演点什么啊？现在呢他已经播了一半多了，网络播放量很高，但是呢豆瓣评分呢始终是5点多啊，现在是 5.8， 比上星期啊上升了 0.3 点，但还是比较低。 这靳东扮演的陈浩呢揭露了李宗翰扮演的宋宁宇他假装未婚欺骗江疏影扮演的罗月的感情。就在罗月逐渐从伤痛中恢复和陈浩的感情逐渐升温的过程中，这时候宋宁宇的妻子啊，就是辛芷蕾扮演的这个顾瑶，从美国杀回北京来了。 他肯定是来者不善，不仅要手撕罗月啊，这个他认为十恶不赦的小三儿，而且还要夺取宋宁宇的全部财产。 更狗血的是，就是我们编辑认为特别特别狗血的地儿啊，就是这个顾瑶从机场啊走到二高速往回走，这车胎突然爆了，恰巧遇上谁了呢？就李乃文扮演的张明阳，就是陈浩的好哥们张明阳啊，然后帮他换车胎这功夫，就这么一回眸就爱上了长发飘飘的顾瑶，而且深深的坠入了情网啊，一见钟情。 我觉得这张明阳吧应该是喜欢嫩草的，但没想到这剧情安排呢对顾瑶结婚已经有7-8年的一位中年女士情有独钟，因为她和陈浩是同学嘛，差不多大嘛。 但这里顾瑶确实是挺绍兴的，这个虽然说是应该是中年女性吧，长得还好我觉得。 所以你赞同他追他吗？这个剧情反正我不能接受啊。哎呀，所以说豆瓣评分不高我觉得也没有冤枉。 因为逻辑上确实是没有什么可能性啊。 当然这种都市恋爱偶像剧啊还有一点好处，就是话题特别多，亮点槽点都不少，所以说呢总能够让人有议论的地方。 对，那咱们今天的话题是什么呀？ 破镜还能重圆吗？一方面呢是宋宁宇和顾瑶想修复出现严重问题的婚姻啊，他们俩去找心理大夫了。另外一方面呢是陈浩的一个顾客 啊， 他呢 做一大哥， 一大哥跟结发夫妻啊创业是吧，后来呢认识了一个第三者， 就是他俩共患难，但过着过着呢就审美疲劳了，就谁也看不上谁，怎么看怎么腻歪。这时候呢一个小三儿闯入了他的生活，他也就此就离了婚，两个孩子都判给他妻子了。后来他发现这小三儿吧就知道花他的钱，然后他这个前妻呢反而越活越滋润啊，他觉得还是他前妻好，以前的那些共患难的所有又回来了，所以他就找到陈浩打算重新把他前妻追回来。 那这两段破镜都能重圆吗？我们今天跟大家探讨探讨啊。好，马上要进入我们的演绎部分了。演绎的主角啊他们俩还没在一起呢，还没有牵手呢，就是邹北业和宋依林。这邹北业啊是一个开专车的司机，但是真实身份是一个马上要上市的公司的老总。 这个也确实啊，他完了他就假装自己是一专车司机，就追人一个模特一女孩啊，就是这里头我们这对话的这叫什么依林，宋依林是吧。现实生活中哪有这样的老总啊。 来我们听听。 对了，我分手了。 真的？那我能问问为什么吗？ 这事儿吧还跟你有点关系。 你因为我分手了？ 想什么呢？因为跟你吃的那顿饭，就生活在这儿，你挨的那顿揍，我回去啊越想越害怕。你说那么暴力的一个男人，谁知道他之后会不会动手打我呢？早分早利索。 漂亮姑娘，而且是长得很洋气的漂亮姑娘，我说错话了， 都说这是个看脸的世界，我承认，长一副好皮囊呢，确实会让你比别人机会多一些。可什么都有两面性的，尤其对于女人来讲。 我以为女人都喜欢听别人说她漂亮。 在这个看脸的世界啊，男人颜值高那叫加分项，可女人颜值高就叫唯一项了。只要你长得好看吧，在别人眼里，那不管你多努力生活，多努力工作，别人就会觉得你得到的一切就是你靠脸换来的，哪来的什么性别平等？ 哎，我可从来都不这么想啊。 你看，什么花瓶、狐狸精、红颜祸水，甭管几个字儿，这些词儿全都是漂亮女人等同的词儿。你不信，你随便问我身边几个跟我特好的异性朋友，我有什么优点啊？第一个词儿，也保不齐是唯一一个词儿吧，就是漂亮。 我觉得你最大的优点是真实。从你第一次坐我的车，我就特别喜欢你这一点。你看，你坐到我的后座，卸妆、化妆、换衣服，完全就是一副努力的生活的真实的样子。 那是因为你看到我素颜了吧？ 你素颜也挺好看的，因为那是你很真实的一面。 其实啊，好多人对我们干这行的都挺有误解的。那当然，我身边也确实有好多姑娘，她慢慢就被这个圈子给同化了，找了个比自己爹还老的男人，觉得一步就能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 你碰到过那样的男人吗？ 我当然是想都不想就拒绝了呀。还在这个圈子里面待得越久吧，就越见过那些所谓的有钱人的嘴脸。我现在我这么努力的工作，我生活赚钱，为的就是要给我自己选择的自由呀。我才不会说为了金钱或者为了物质我就委屈我自己。你再说，你看我爹妈给了我一身还不错的资本吧，那干什么不能挣点钱呀？走秀走台，大不了给淘宝卖家当个模特。可要是有哪一天啊，你真的冲着钱让哪一个土豪给收了，那才叫成了人家一个炫耀的挂件，就跟那个肥腰子上勒的皮带扣一样，顶多呢就是个 G 或者是 H 的区别，自己都不把自己当人看，还谈什么幸福呀？ 那听你这感觉，你在情感这方面挺排斥有钱人的。 这年头嘛，遇上真爱的几率本来就不大，那要是有钱还对你是真爱，可能性有多大？反正至少目前为止，我遇过的有钱人啊，都特别自私虚伪，道貌岸然。 哎，米夏， 嗯， 我觉得你特好看。 你太直白了吧？ 嘿，你没觉得我侮辱你啊？你就好看 了。我怎么那么变态呀？你说我好看，那我就接着呗。 哎，那你说这宋依林会不会说话？别人夸她，她反而是吧，不接招啊，反而不接受。 哦，你就说这剧里的模特哈， 嗯， 这就是经常被夸的女孩，你知道吗？就已经不待见你们了。像我这种颜值，你夸我一句，我就心里特别美。 就你稀缺呗。 我稀缺，缺什么补什么吗？大量了解我，你好好给我补补。 嗯。但是这个演员的颜值还可以啊。 你别说假话，你节目之前不是这么说的啊。 我说什么？ 从一个女性的审美角度讲啊， 嗯， 我觉得颜值真的一般。哎，你觉得呢？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嘛。 那你爱是不爱呀？ 周北也爱啊。那我接下来要强迫自己爱一下啊。 好吧， 好，接下来的对话代表我对于这个角色啊有多爱，好不好？ 哦，你演周北业， 我演周北业， 我演那特美的宋依林是吗？ 嗯，好， 大长腿，哎呀，好，我那没有大长腿，来，我演一模特啊，都特拽的那种是吧？但是也是一个好姑娘，编剧认为她是个好姑娘， 帅性。 嗯，他俩在餐厅里啊，就是终于答应这个和周北业吃顿饭，就是感谢他嘛，是吧？俩人在餐厅里，一高档餐厅吃着，估计是西餐啊，正拿那刀在那拉呢， 离我们台不远一饭店 啊，一高档饭店。嗯，我说话了啊，我是模特。嗯。对了，我分手了。 真的？那我能问问为什么吗？ 苏北也没你那么雀跃好吗？ 他哦，在对， 他就是一， 他在他跟前就特蔫儿， 对，蔫儿的吧唧的，然后弱势， 在程浩面前就是熊抱。 哎，你想想那个字，上面一个从，下面一个心啊，就这个字，就找对感觉了啊。开始啊。对了，我分手了。 哦，真的？ 我怎么觉得跟熊二似的呢？ 那我能问问为什么吗？ 嗯，这事儿吧还真跟你有点关系 啊。因为我分手了。 你不用装得那么粗好吗？嗯， 因为我分手了。 想什么呢？就是因为跟你吃的那顿饭，上次不就在这儿吗？就你挨的那顿揍，我回去越想越害怕。你说那么一个暴力的男人，谁知道他以后会不会动手打我呀？所以我觉得吧，早分早利索。哎，你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呀？ 你挺漂亮的呀，而且是长得很洋气的那种漂亮。哎呦，我说错话了。 都说这是个看脸的世界，我承认啊，长一副好皮囊呢，确实会让你比别人机会多一点。可什么都有两面性的，尤其对女人来讲。 我以为女人都喜欢听别人说她漂亮。 哎呀，这个看脸的世界呀，男人颜值高那叫加分项，可女人颜值高那就叫唯一项了。只要你长得好看吧，在别人眼里，那不管你多努力生活，多努力工作，别人就会觉得你得到的一切就是靠你的脸换来的，哪有什么性别平等啊？ 可我从来不这么想啊。 啊，什么花瓶、狐狸精、红颜祸水，这些词儿全都是形容漂亮女人的词儿。 你不是？ 你随便问我身边几个跟我特好的异性朋友，问我有什么优点，第一个词儿，保不齐也是唯一的一个词儿，就是漂亮。 我觉得你最大的优点是真实。从你第一次坐我的车，我就特别喜欢。你看，你坐在我的后座，卸妆、化妆、换衣服，这完全就是一副努力的生活的真实的样子啊。 那是因为你看到我素颜了吧？ 哎，你素颜也挺好看的，因为那是你很真实的一面。 其实吧，好多人对干我们这行呢，都挺有误解的。当然我身边也确实有好多姑娘，慢慢的他们就被这个圈子给同化了，找一个比自己爹还老的男人，觉得一步登天就过上了衣食无忧的日子。 那你碰到过那样的男人吗？ 我当然是想都不想我就拒绝了呀。在这个圈子里待得越久，就越见不得那些所谓的有钱人的嘴脸。我现在这么努力的工作，我生活赚钱，为的就是要给我自己选择的自由，我才不会为了金钱或者物质委屈了我自己呢。哎，你说你看我爸妈给了我这一身还不错的资本吧，干点什么不挣钱呀？走秀走台，大不了给淘宝卖家当个模特。可要是有哪一天你真的冲着钱让一土豪给你收了，那才叫成了人家一炫耀的挂件，就跟那肥腰上勒的皮带扣一样，顶多嘛就是个 G 或者 H 的区别，自己都不把自己当人看，还谈什么幸福啊？ 那听你这感觉，你在感情方面还挺排斥有钱人的。 这年头呢，遇上真爱的几率本来就不大，他要是有钱还能对你是真爱，可能性有多大呀？反正到目前为止，我遇到过的有钱人都是那种自私虚伪、道貌岸然的。 哎呀，为了有朝一日我成为有钱人，我也得从现在开始练自私虚伪道貌岸然啊。 你不用练，这就是你本色出演， 天生自带，基因里面带的是吗？ 你光圈都是这个系列的， 没带上有钱的基因呢、啊。不知道邹北业这种人听到这样的话他什么感想。你比如说你不知道我吧？ 我不知道你有多少钱。 你天天说我道貌岸然，天天说我自私，是不是？ 我没有说你。 突然有一天我告诉你我5亿的身价，你还会这么说我吗？米夏，你说实话。 我不会的，在我眼里立马就高大起来了， 对不对？那你会不理我吗？会觉得我欺骗了你吗？ 我不会啊。 为什么？ 这个不是有一种说法吗？如果你穷，你装作富人，你去撩妹，那女孩就认为你是欺骗她。如果你富，你装作自己很穷， 考验她。 对，那女孩认为你在考验她。 嗯， 所以这个剧情其实这个邹北业的这个角色设置不太合理。 对啊，你看我采访了很多的创业者啊，我没有听说哪个创业者是这么玩的。这个来源于生活吗？没有。你想创业的情况多么复杂，邹北业现在是什么？公司马上要上市，对不对？等着他的一个关键产品呢。他还能天天晚上去开专车，白天请人姑娘吃饭，哪有那时间呀？ 对，就真正你进入工作状态，24小时都为一个事儿焦灼的时候，你的荷尔蒙都不分泌了。 现在公司估值是10多亿。米夏，我问你，10亿重要，男朋友重要，或者说潜在的对象哪个重要？在现在， 你说的是3选1吗？你到底几个？重新捋一遍。 10亿的估值重要？马上上市了，还是正在处的、正在追的对象重要？ 哎呀。这个看放在谁身上了，那你就说人重要还是钱重要喽？这个钱呢，当然也许以后也没有这机会了啊， 但人呢，错过了肯定是追不回来了。 啊，你以为你上市错过了还能再上一回啊？ 啊，也追不回来了。 啊、对呀、啊嗯，所以说大部分的人他不会这么玩，是吧？ 嗯， 你要说排解一下压力，偶尔拿个百万豪车当专车还可以理解。 哦， 但你不能这样，这叫什么呀？你说这叫什么？ 我不刚才跟你说了吗？就是人在那种忙碌的状态是不会谈恋爱的，就身体生理都不允许你，就没那个精力精神头啊。 所以说又在这个编剧的这个 槽点又来一个， 又增加了一个 他的败笔， 又败笔啊、嗯！我刚想说败笔来着。 你看，知你者我也。 现实情况是什么？大家都知道吗？去年有一个互联网创业者姓苏，小苏80年出生的， 嗯， 他认识一个小宅姑娘86年出生的，俩人闪婚闪离。那个姑娘花了他很多钱，又是买车又是买房的， 嗯， 最后离婚的时候呢，还以某种方式相威胁他，索要巨额分手费。结果这小苏呢想不通，自杀了。 这个其实也匪夷所思啊，这么玻璃心哈、啊！ 创业者应该经历起大风大浪的，是不是？ 就是他相对还是脆弱吗？嗯 嗯，那你看这个邹北业、 啊、 不也是这样吗？那边公司都不管了，不问了，是吧？天天跟这姑娘一起聊天。你觉得如果公司出现重大的问题，嗯、而且这姑娘又没有追到手， 嗯， 他会怎么想？ 那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呗。 嗯 嗯，如果他是一个有职业素养的人啊，他和别人搭伙一起做公司，嗯，他按说他不应该这样，是吧？嗯、 对。再说米夏，比如说你男朋友公司要上市了，你希望他天天陪着你吗？嗯、 我不希望。 是吧？ 踏实挣钱去吧。 嗯，对呀、啊。 上完市之后，咱们再你能我能。 所以说这个剧情编的就忒不合理了。 嗯。 而且你想象一下啊，比如说有一天香露告诉你们家。我天天来上班就是跟你们玩儿、 哎，嗯， 我每天晚上还处理我那10亿的公司呢， 挺好的。 你什么感觉呀、啊？ 我没啥感觉，那同事那么多有好这口的，我也能， 你 能理解。 你这太假了。 我有啥假的呀？ 你不向我借200万啊？ 别借，我大家人情太大。那有很多人都财务自由了，上班就是个玩儿啊。 嗯， 像你我这样的啊，还在、这个、 米 夏、啊， 我觉得你这一点说的不对， 不对啊， 太虚伪。 那你快接了我的虚伪吧。 如果我是你，我马上向他借200万。 是吗？ 是。前两天 你这叫功利，你不但虚伪你还功利。 我这是人性好吧。 哦，你是人、 哎、前两天我在网上看了一个著名的哈、啊、微博大 V 写了一句话，我也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哦、他说，你们有没有发现那些不怎么常联系的同学，在跟你们参加了同学会聚会之后马上开始求你办事儿。 有这样的呀。 嗯，对不对？ 是吧？生活当中嘛，就有这样的人。 是啊、嗯、那你想我们是不是这种情况？是吧？你不知道我的底细，在知道我的底细之后， 我也绝不和你借200万。 听众朋友啊，这都是有录音为证的啊。有录音为证的啊、 哎、好像你真趁几个亿似的。 哎，那指不定呢。 是吗？ 那这个邹北业都能开专车，我为什么不行啊？ 你开的什么呀？人开的辉腾，你开的什么？ 滴滴。 你还得开了 QQ 你、哎、滴滴呢。 哎呀好吧啊，反正这个我们是不赞同也不看好，是吧？ 嗯， 不管他剧情怎么编排，但是下面这个我们还真心希望他们在一起。 这就说到了这个陈浩的爸爸陈洪斗啊，这老爷子丧偶之后一个人在家闲着啊，都闲得不行了，然后到小区溜达的时候爱上了杨阿姨，但是呢又止于暗恋，是吧？把暗恋天天当饭吃。在江疏影的撮合之下，两个老人呢越走越近， 来了一段表白啊 啊、 哦！看看这关键的表白，大家都可以用啊，这段话可以复制。 人生要是刚过了50岁就放弃了精彩，那岂不是浪费了一半？人是哺乳动物里唯一的早产儿，就连小牛小羊刚生下来用不了几个小时他们就能站立行走，可是人呢要经过1年的时间才能够完成这件事情。 所以0到3岁我们开始学习生存技能，3岁开始上幼儿园就失去了自由，6岁就背起了课业负担，直到大学毕业离开校园，我们结婚养育下一代。其实人真正开始人格独立精神自由就是从50到60岁之间。 人从50到60岁这10年有了工作束缚，也不用养儿育女，而且身体状况还非常好。 就这样就能去享受生活了。我们干嘛不去珍惜一天算一天呢？ 我觉得老头说的挺有道理的。 我觉得说挺没道理的。 怎么没道理啊？50岁之后他说的不对吗？ 我觉得应该是60岁以后。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就 在想，现在孩子都 就50岁，有的还没退休，有的还给自己孩子带孩子呢。 对，就现在人这个结婚晚生孩子也晚啊。 对， 50相对说还早了点， 还早了点， 60岁之后。 哎，60岁之后。但是他说的这个话我还是挺赞同，是吧？ 对， 也要经历，有经历，是吧？另外呢，也没什么负担了， 对， 没什么牵挂了，挺好的。 这时候就应该好好的享受生活。 就中国父母总是活得太累，为这为那的，就完全忘了自己。 对， 哎， 也失去自我了。 哎，米夏，你觉得你以后会活出自己的精彩来吗？等你到了60多岁的时候， 我现在就活出自己的精彩了。我将保持着这种状态继续活下去， 做这么多节目养家糊口的，怎么活出自个儿的精彩来了？ 那这个难道不是我的精彩吗？我还挺喜欢这份工作，我还在做，然后还可以糊口，这就是最大的幸福了。 你像你今天的关键词就是虚伪。太虚伪了。 哎，他这种人就负能量爆棚，就见不得我这种正能量，你知道吗？ 哎呀好吧。哎呀， 你还觉得很屈辱吗，香露？最近受什么打击了吧？ 哎呦，米夏，你倒不会成为一个有钱的人，但是你这个虚伪的真相是水落石出 啊！这和有钱并不冲突啊。 好吧，那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啊，下面这个你说冲突不冲突啊？就是这个剧情安排，靳东的暗恋对象、渣男的现任夫人顾瑶回国，竟然和靳东的哥们儿李乃文见着面，而且李乃文还爱上了他。 哎呀，俩人就在这么大一北京城，俩人就能碰上。 你说说啊。 所以就是我们编辑咬牙切齿去追这部剧啊，咬的这牙都碎了，就是因为这些狗血的剧情。 那至于最后他们俩能在一起吗？你觉得你看好吗？ 哎，我还挺喜欢里面李乃文那感觉的。 但我觉得李乃文这个角色吧，就得是至少在这戏结束的时候他还得是孑然一身，因为他永远在路上，他并不享受感情，他享受的是那个猎取的过程。 对呀、就像靳东说的是，你哪个月不坠入情网啊，是吧？不是，我就说李乃文那种长相啊，他绝对不属于帅的，就是一般般，中等偏上一点点，但在这个里头他还挺可爱的。 哎， 和帅还挂上了点边。你发现靳东和他的裤腿啊都越来越短，露一大脚脖子。香露，你跟人学学，你看你这秋裤，哎呦，你这毛裤， 是 把脚脖子先露出来。 好了，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现在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由莫艳玲演唱的吟唱版的《欢喜》。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四点有戏》。 一会儿回来， 稍见。 哒滴哒，滴哒哒，哒滴哒，哒滴哒哒，哒滴，哒滴哒。 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 今年春节咱们全家出国玩， 语言不通， 路线不熟， 吃不习惯。 别担心，我在黄包车旅行预定了华人司机兼导游，语言攻略不用愁。 境外中文包车游，选黄包车旅行，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皇上的皇，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 国家大剧院制作话剧《希望长安》2月8日至14日登台亮相，荒诞无忌的惊世骗局，漏洞百出的虚假说辞，假英雄真骗子，老舍五幕讽刺喜剧，于嬉笑怒骂间反思永不过时的时代命题。 从晨光熹微到灯火阑珊，我们用声音记录京城。 从融融春日到数九寒冬，我们用电波伴您前行。

特别会呵护关心人的那一面，这个打造出来。 关键是他实在是植入不进去了，只能从枪术硬植入 啊，太硬了。我们来听一段对话吧，这是靳东的客户啊，某先生想要和自己的前妻破镜重圆。 反正介绍人是把你催出花来了啊，我这人直，没什么要求，只要是你把这个绿本给我换回红本， 钱不是问题，除了你要的报酬之外，我另有重谢。 赶紧收好，这也不是银行卡，别老拿出来炫耀。 炫耀了吗？ 哎呀，我这不是没辙了吗？但凡要是有办法，我不可能有病乱投医，死马当活马治的来找你啊，是不是？说实话啊，我对你干的这个不太相信，也不太明白，但是我相信我的介绍人，你就整吧。 吴先生， 嗯， 不瞒您说，您也是我这儿接到的第一个要追回前妻的客户。就按常理说呀，一个男人好不容易从一棵树上松绑了，这都回到整片森林了，怎么又非得要哭着喊着把自己绑回去呢？ 电话里头我没跟你细说啊，是婚是我提出来要离的，但是现在我不是后悔了吗？ 别着急，别着急，慢慢说啊。 我们俩当年开的是一夫妻店，都是白手起家一起打拼的，你也知道挣钱哪那么容易就能挣到钱呢啊，但是人呢有时候就惯，没钱的时候吧净想着怎么去挣钱了，没工夫吵架了，钱多了呢吵架的次数也越来越多了，到后来彻底没办法在一块待了啊，怎么看怎么别扭，怎么看怎么腻歪，我一冲动就把婚离了，俩孩子全判给他。 那这婚离的听起来你对你前妻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肯定有伤害，但是有一点我不知道你信不信啊，人这一生当中注定了有一个人就是你的贵人，这个贵人一旦离开了你就干啥啥不成，你信不信？ 挺信的。 你结婚了吗？ 今天不是来说我的事儿的，是来说您的事儿的。 啊，对，说吧。你就说我这媳妇儿和我离婚之后，人家那事业做的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俩孩子他教育的既有出息又孝顺，也舍得给自个儿花钱了，美容啊保养啊活得越来越滋润。我呢是找了一年轻的漂亮的懂情调的，成天的就不是 KTV 就是歌舞厅就是酒吧，见什么买什么，花钱如流水，你不给他花钱他还不高兴，这么上半年非得让我给他买一奔，我舍得给他奔。 别激动别激动，走走走走走，您先别激动了，我这儿有个事儿得先问明白了。您这么大动干戈的来找我，您这是要追回前妻还是想追回贵人啊？ 你啥意思？ 我选择客户的第一原则必须都得是奔着真感情去的，但凡是通过想建立一段关系或者婚姻来获取利益和其他目的的，我概不接单 啊。你想歪了，我当然是奔着老婆孩子这看头去的。我实话跟你说啊，我和那女孩已经分手了，前一段时间还我儿子生病我就回去住了一个多月，你可不知道我回去之后我看哪都顺眼了，看哪都舒服了，到后来要不是孩子他妈撵我都不想离开。我现在唯一的一个目的就是把他追回来，把我这媳妇儿追回来，那是我的解法之妻，解法这我必须要把他追回来。 我也听明白了，你这个情况啊，其实根本也不是什么要追回前妻，你这纯粹是爱上了一个脱胎换骨的女人啊，既熟悉又陌生，对吧？ 对对对，到底是文化人，一点就透，一点就透，你说的全对。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人会恋旧甚至重拾旧情，都是基于多看效应，也就是对越熟悉的东西越喜欢的现象。就像你刚才说的，当你回到前妻家里的时候，你发现不止你所熟悉的家庭的氛围，还发现这个女人又重燃魅力了，那这对你的吸引力当然就更大了。 不是你说的这都太深奥了，我听得明白。你就说吧，我现在该怎么办？ 你这一单的难度在于啊，你要怎么把自己也升级到你刚才所说的人家那高度上，再一个就是怎么去填补自己的错误，而这两点都不是急于求成的事儿。这样吧， 一会儿你前妻来了 啊， 绝对不能直接提出复婚的终极诉求。今天就一个任务，叙旧情。 叙旧？ 对， 聊过去呗。 没错。 行，我听你的。 我觉得这大哥演的还挺好的啊， 嗯， 就是特别有钱，然后有钱之后呢还有点俗， 没脑子， 对，没脑子。和小三过了一段，发现小三还不如自己的结发之妻呢，想起自己结发之妻的好了，找到靳东是吧？说那个你这东西都是骗人的，我也不太信啊，但是我信给我介绍你那个人啊，你就告诉我怎么整吧。 对，靳东这是民间的恋爱专家啊、 哦。 那么在戏里啊，那个宋宁宇和顾瑶找的是职业的。心理婚姻治疗师是吧？ 啊，就婚姻咨询师。 哎，他们也想破镜重圆，可是呢，在医生那，宋宁宇面对医生的问题说：“ 请你坦诚地告诉我，对于你们的婚姻，这是不是你第一次出轨呢？” 接下来会空播15秒，对不对？ 他在算，在那捋呢。 他在想， 我出了多少回？ 哎、那天那个，18年那个啊。15年还有一个啊、 嗯，对，就他这犹豫这会儿，他那个妻子顾瑶就知道了，哦，丈夫肯定不是、 嗯， 无论身体还是精神上，他都已经出轨很多次了。 这个时候，顾瑶就说了一句话，说：“医生，你别问了， 嗯， 你问我吧。”后来呢，场景一转，就转到家里来了啊。这个时候呢，顾瑶和苏宁宇又有了一段对话。 我看见了， 看见什么了？ 你写给罗月的那封 email 我看见了。这就是你承诺过的不再联系吗？ OK， 既然你已经看见了，为什么刚才在心理医生那儿你不说出来？ 我本来不想说的，但是刚刚面对心理医生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根本就不是什么婚姻的内部问题，而是你已经把你的爱转移到了别人身上了，是吗？ 我没有。 宋宁宇，知道你压根就不是什么好人。我以前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因为我知道你逢场作戏的时候多。但这个叫罗月的女人，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到底是因为一个人在国内的时间长了，无处消解寂寞，又生理需要了，还是你真的对？咱们俩7年的婚姻，我就想听你说句实话。你犹豫的这个时间已经足够说明一切了。我可以把我的底线降低到你肉体出轨，但显然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我希望你今天就能从这个家搬出去，我想尽快离婚。 好，来看看吧，这破镜能重圆吗？第一个破镜我觉得还有希望重圆，有感情基础，对不对？而且男的主动承认错误了、只有这一次错误。 嗯。 另外呢，就是他们还有孩子，孩子也是他们的一个联系的纽带。 对，有俩孩子。 是、那个时候呢，女方也没有新的恋情进入到他的心里、我觉得这个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对，就是破镜能不能重圆呢？我的想法是啊，就是破镜不可能圆到原来的那个样子。 嗯， 就是发生了，就是物理变化碎掉了，不可能说还跟原来一样好，那只是理想中的状态，不可能。 碎过就是碎过， 是， 但可以重新粘合起来，继续做一个镜子来用啊、 嗯。我的意思就是说，那结婚证还能再补上， 嗯 啊， 嗯， 这个是没问题的， 那没问题，嗯。 那他们这儿呢是情感的问题，还没有离，是不是？但是心已经有属了， 嗯、 就是顾瑶问。你还给他发邮件，你不是说从此不跟他联系吗？你是不是心里有他了？ 我的底线是你可以肉体出轨， 只要你收住就可以了。 嗯，等最后你精神也出轨了，就这次他认为这个小三是和别的人不一样的，不是逢场作戏，你动心了。 这就是宋宁宇虚伪的一面了嘛、 嗯、 或者说他有时候不愿意承认自己的一面，就是他一方面动心了，一方面又假装自己还能够跟现在的夫人一起生活。 嗯，这就是那个心理咨询师说的啊。 嗯 嗯，你的世界观和你的行为发生了冲突。嗯 嗯，所以你觉得他们俩以后还会在一起吗？ 宋宁宇那么讨厌，你最好是别结婚了。 就这个戏，宋宁宇没有任何正面形象出现过，没有任何。大家觉得我说的对不对？ 对，出来就道貌岸然 啊。对、 嗯， 你不像别的，你看李乃文还。有很多优点是吧？ 可爱 啊， 嗯，够 会说话呀、 啊，嗯，讨巧啊， 哎，对， 嗯， 这个会哄别人啊，对吧？那宋宁宇这个角色，反正就是个不落好的。但是我觉得啊，我觉得这个角色虽然不讨观众喜欢，但是有利于这个演员的成长。就像跟靳东同时获得德艺双馨那个艺术家称号的。 德艺双馨艺术工作者称号的 啊，冯远征老师一样、 哦、 他当年演那个不要跟陌生人说话。 啊， 多深入人心演的。 那他那个属于家暴，那个就更触目惊心。像这种宋宁宇的渣男这种形象啊，反正演完之后大家肯定是不落好了，因为没有好下场。 所以对演员好啊、 哦、 就大家会记住这个演员啊，哦，他就是演那渣男那个。 渣男哈、啊 嗯、 贴标签了。 好了，我们再回到这部戏来啊，这部戏呢完全没有按照我们俩的设计推进剧情啊。 嗯。 那我接下来推一下下面这些剧吧。啊，从2017年下半年开始啊，这翻拍剧就是一个热点。那接下来呢，我就要给大家来推荐一些翻拍剧。 首先就是流星花园啊，所有的 F4 的平均年龄啊 ,21 岁，平均身高1米85，这个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啊。就是2001年的流星花园到现在已经有17年过去了，那新一版的这个流星花园究竟是什么样，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嗯， 道明寺、花泽类啊、西门啊、美作啊，都是新的演员啊，我们也可以看看这个可以组一篮球队的这样一个平均身高超过1米85的这样一个 F4 究竟给我们什么样的感觉。 还有一个呢，就是倚天屠龙记，像苏有朋啊、高圆圆和贾静雯拍的倚天屠龙记啊，距离现在已经15年了，这期间呢拍了好多回，最近一个新版又开机了。 这里面有个细节很有意思啊，就是94版中周芷若的扮演者周海媚，这次呢在新版中扮演了灭绝师太。 哦 哦， 好吧， 你看岁月就是一把什么什么刀啊、 嗯、 当年的周芷若现在都是灭绝师太了啊。 嗯， 但是很多朋友说，哎，但我看的时候会不会跳戏啊，我估计我不会跳戏的啊、嗯。 在很多丈夫眼里，当年的对象现在也是灭绝师太了。米夏是不是 啊 啊， 就你问问您呢， 我也不是那角色，怎么问我呀， 你眼中的那个人是不是灭绝师太呀、 啊、 是吧。嗯，还有就是像张爱玲的半生缘，张恨水的小说金粉世家，今年呢也都宣布重新翻拍新版了。 哎，说到这个半生缘，前两天我看那个吐槽大会了， 嗯， 刘嘉玲竟然和郭晓东演对手戏，郭晓东演祝鸿才。 而且你知道演顾曼桢的是谁吗？ 谁呀、啊、 是蒋欣。 哎呀， 嗯、所以大家也觉得，哎呦，真是 看演技。 52岁的刘嘉玲和34岁的蒋欣，他们的这个年龄是合适的啊，就是和那个角色是合适的。 嗯， 但究竟演成什么样，大家还是拭目以待吧。 是，我觉得这部戏还真的是值得一看啊。 哦， 充分看出他们的演技。 嗯， 而且还有和经典的一个对比。 对， 好了，那今天的四点有戏就到这儿了。 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播出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也希望您继续关注，我是米夏， 我是江路， 明天见， 再会。 难以忘记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哦哦哦，只怕我自己会爱上。